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见天堂，突然间我变成最快乐的人，只因为你就在我的身旁。早知道烦恼那么容易对抗，我就听你的话早一点出发，这卷笔吧一定要转到信箱，伟大的爱情片不退时光，海风围绕你围绕着我，爱情像度假，拥抱你拥抱着我，我不想回家，快乐你快乐的我，就算酒量太差，先干掉这杯吧，星星围绕你围绕着我，像热情散发，拥抱你拥抱着我，我跳出叉叉，快乐你快乐的我，乐队再等一下，再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不会一定不会辜负了大家。

是眼泪，内心的世界里他们从来不关心别人，果然无知的眼瞳里燃烧着九个太阳，